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南地区协会集会9月7号在我国驻华大使馆举行。由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南地区协会会长、副会长和旅华朝鲜公民参加。他们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在一起的全身像献花篮后鞠躬致敬。集会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贺电。集会参加者学习了两位伟大领袖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及其加强和发展所建树的不朽领导业绩。